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啊，这看相的许富给这薄姬看完相之后预言道，说这姑娘不得了，往后定能生下天子。但您想想，那个时候薄姬她是魏豹的后宫姬妾呀，那薄姬能够生下天子，这魏豹就认为啊，那肯定我就是天子的父亲啊，要不然我活着的时候当皇帝啊，我儿子呢继承王位，要不然呢就是啊，我打下大好的江山基业传给儿子，他作为开国皇帝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们家肯定有这根苗，得有天子。结果这一高兴啊，愣是把跟刘邦之间的盟约就给撕毁了。这一下魏王可是引火上身呐，不光自己最后命丧黄泉了，这魏公的姬妾也都沦为了汉公的奴隶。许富的预言眼看着就要破灭了，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刘邦就选了一批啊罪妇给纳到了自己的后宫。这薄姬本以为总算熬到头了，有出头之日了，可谁成想这老天爷就是跟他过意不去。进宫一年多，这刘邦就没露过面。早先跟薄姬一起入汉宫的两位姐妹啊，现在都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，可唯独这薄姬可怜兮兮的没人搭理他。后宫可谓是嫔妃之间的战场，他们为了一个男人互相残杀，而他却因为一个预言人生极其低落，前半生因为爱情受苦，后半生却因为亲情享福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刘邦身边最幸运的女人薄姬下集。薄姬这两位小姐妹咱们昨天也说了，一位是管夫人，一位是赵子儿。早先这仨人呢在魏宫的时候关系特别好，还曾经立下盟约，说无论是谁要是先得了大王的宠，就想办法让其他两个人跟着受宠。那会儿薄姬受宠啊，而且薄姬这孩子也单纯，真以为这俩人呢跟他贴心呢，没事儿就跟魏王念叨，所以这管夫人和赵子儿啊没少跟着沾光。可现在呢， 管夫人和赵子儿那是刘邦眼前的红人，按理说薄姬不应该是现在的处境，可是薄姬傻呀，你把人家当朋友，人家把你当跳板利用你。有一回刘邦带着管夫人和赵子儿出门，正好在帐篷外边隐约听到这姐儿俩的一番对话。刘邦没听真准，觉得好奇，进屋之后一个劲儿的打听。这俩人呢是一唱一和，把当初这仨人怎么立的盟约，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，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末了这管夫人还冲着刘邦来了一句，汉王，您说这薄姬长得又不漂亮，又不招人喜欢，这能赖谁呀？再者说了，汉王喜欢谁，这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呀，他这命就这样，不能怪别人。刘邦坐在一边是越听越生气，刘邦这人仗义啊，虽说女人之间无非就是争宠这点事儿，可是刘邦啊就看不惯这种过河拆桥落井下石。结果这次出游还没结束呢，刘邦就把管夫人和赵子儿全给轰回去了。因为好朋友的背叛，刘邦反倒是开始注意了薄姬。刘邦觉得这姑娘太可怜了，这心里头自然而然的就对薄姬产生了一种同情感。回宫之后，刘邦头一件事儿就是打算见见这姑娘。要说这人的命啊，真是难以揣测，天天守冷宫的薄姬怎么可能想到他那两个好朋友说他坏话，反倒是引起了刘邦对他的兴趣。不过这事儿说来也怪，就在刘邦回宫的前一天，薄姬倒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薄姬梦见这天上突然飞来一条巨龙，绕着他是转来转去，最后就盘在了他身上。薄姬一下就吓醒了，心里就琢磨，这梦到底什么意思啊，是不是预示着要发生什么大事儿啊？这事儿啊还真让薄姬给猜着了。转天早晨，刘邦身边的一个小侍卫急匆匆地跑到薄姬的房屋门口，汉王刘邦有旨，命薄姬今晚侍寝。薄姬当时愣住了，没听错吧，让我侍寝？这都一年多了，我以为刘邦早就把我忘了呢。刘邦这突如其来的宣召弄得薄姬呀，前思后想，也没想出到底是为什么要召我去侍寝。甭管怎么着吧，反正是好事，了胜于无吧。晚饭过后，这薄姬按照侍卫的引领就来到了刘邦的寝宫。薄姬当时这心里那不是一般的紧张，日后能否得到宠幸就看这一哆嗦。刘邦呢瞧见薄姬之后啊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，像是按照惯例一样，俩人就睡下了。临到清晨起床的时候，薄姬突然想起了自己头天晚上做的那个梦，闲来无事就跟刘邦把这梦给说了。刘邦一听这个，那比见着薄姬还来兴趣。好啊，这可是上天安排的缘分，预示着你要富贵呀。刘邦这话一出口，薄姬心里头偷偷乐上，我要富贵，在这汉宫能让我富贵的只有您这个汉王，您说这话莫非是真的看上我了？故事一般讲到这儿啊，这接下来的情节都是什么呢？这姑娘从此摆脱了孤单影只的生活，成了帝王身边的宠妃。可是薄姬命苦啊，刘邦这回召见她呀，根本没看上她，能让薄姬侍寝那都是因为可怜她。所以打这之后，薄姬连刘邦的面都再没见过了。虽然老天爷没给薄姬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可是却给了薄姬一个孩子。 就是那一次召见，薄姬就给刘邦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叫刘恒。薄姬那会儿根本不会考虑这个刘恒会是什么天子，因为母以子贵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在他身上是一点没显现出来。早先薄姬怀孕的时候，刘邦连个影都没露过，别看生了个儿子，刘邦啊也不待见这薄姬啊，天天郁郁寡欢，就想当初这许父给我算命的时候说我有贵妇人之相，我的儿子可以贵为天子啊。现在虽然生了儿子，但是刘邦他也不待见我，往后的生活什么样，薄姬啊连想都不敢想。再有了，这薄姬自打生了儿子之后啊，这生活比以前更苦了。那位说了，给皇上生儿子本应该是好事儿啊，放在别人身上是好事儿，放在薄姬身上这事儿坏了。为什么？皇上不宠幸他，不待见这娘俩。但是您给皇上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意味着您这儿子有可能有一天登上皇位啊。后宫这么多妃子各怀鬼胎啊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啊，真是生个闺女比生儿子强多了。可偏巧薄姬生的是个儿子呀，这苦日子开始了。平日里薄姬的一举一动都是小心谨慎，甭管别人怎么欺负她，全都忍着，就连她身边伺候她的宫女儿她都不敢得罪。有老公却见不着人，薄姬这日子纯粹就是守活寡，整天担心别人陷害她，连个觉啊都睡不踏实。您说这日子多难熬，可薄姬呢，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八年。不过人世间的事儿就是难以揣测，难以预料。就在刘恒八岁这年，汉高祖刘邦去世了。如果说早先刘邦活着的时候，薄姬这日子虽然过得苦，可好歹他是刘邦的姬妾，没人敢怎么着他。可现在刘邦一死，薄姬的心里边更害怕了，他担心自己面临的恐怕是更大的灾难。这危险在哪儿呢？就在吕雉身上。咱都知道吕雉这人心狠手辣，报复心极强，所有后宫的女人那都是他的竞争对手。刘邦一死，掌权的变成吕雉，您琢磨琢磨其他女人这日子怎么过呀。吕雉这个时候大开杀戒呀，戚夫人咱就不用多说了，胳膊腿全没了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成了一个人质。另外那些嫔妃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不是受罚就是被杀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得罪吕雉的就没有好下场。当时整个汉宫里头一说到吕雉全都哆嗦，薄姬本来就不受宠，这会儿更担心了，整天过得跟世界末日似的，不知道吕雉什么时候就会向自己下手啊。吕雉在汉宫里边就跟疯了一样，和他有仇的姬妾杀，跟他不对付的大臣也杀。薄姬那会儿整天想的就是闭眼等死吧，可等来等去吕雉没对他下手，反倒是等到了另外一个消息，说封薄姬为代王太后，允许他带着母亲弟弟去儿子刘恒的封地全家团聚。刘恒的封地在晋阳，很小就被封为了代王，离开母亲已经好几年了。这回薄姬听到这个消息，当时有点恍惚啊，心想我没听错吧，吕雉不光没有杀我，反倒对我挺仁义的。估计说到这儿啊，您肯定也觉得纳闷，这吕雉为什么偏偏对这薄姬这么心慈手软呢？估计啊，这都是因为这俩人同病相怜，全都不得宠。您想啊，吕雉虽然是皇后，可是刘邦对她早就没有激情了， 薄姬呢，自打进了汉宫，刘邦就没拿正眼瞧过他，能生下刘恒都得说是运气。再有薄姬这人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所以在汉宫里边处处谨小慎微，从来不招惹事端，这一点也是吕雉对他格外开恩的重点。甭管怎么说，薄姬得算是汉宫里边最幸运的一个女人了。您还记得早先相面先生许富说的预言吗？说薄姬能生天子，日后能够成为贵妇人。这天子虽然没有实现，可这贵妇人真说中了，代王太后这头衔可是仅次于吕雉的贵妇人呐。薄姬来到晋阳之后，这才体会到心情舒畅，生活美好。儿子刘恒是晋阳的代王，那薄姬作为代王太后，这身份呐、待遇呀、都跟以前大不一样了。这辈子他可从来没有奢望过有一天日子能过成这样。那会儿刘恒年岁不大，薄姬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花费心思琢磨怎么照顾儿子的起居饮食。到了晚上，薄姬再和母亲聊聊天叙叙旧，碰上天气好的时候，全家人一块出游，那日子跟早先比起来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日子一天天好了，薄姬就开始琢磨早先那位许父说的预言到底是真是假呀。他说我能成为贵妇人现在实现了，虽说原来受了点苦，可是现在我这日子过得好啊。但是他还说了一句啊，生天子，这可真不敢想象，我儿子是个代王，这离天子太远了。许父的预言能否实现呢？如果说作为刘邦的儿子，刘恒确实有资格来竞争皇位，可是远在汉宫的吕雉他也有儿子，更何况吕雉想独揽大权，这天子的头衔如何才能落到刘恒的身上呢？为人做事争权夺利不能太过，过了就容易事与愿违。吕雉野心大，虽说没想自己当皇上，可是这大权呢他可不愿意交给别人，言外之意那就是皇上我儿子当，但这主我自己做。刘邦死了之后，吕雉的亲生儿子刘盈登基了，是汉惠帝。刘盈这孩子呀、心软，瞧见母亲这样凶残，最后愣是忧郁出病来了，没多久死了。接下来吕雉为了不让皇权落到刘家人手里，就把娘家人一个个的嫁给了刘邦的兄弟儿子。表面上看这江山姓刘，实际上啊这心儿里边可是姓吕了。吕雉这样做可惹来了不少的麻烦，很多人看不过去啊，就打算造反。结果吕雉是见一个杀一个，只要反对他的全没活路。这种事态直到吕雉去世这才有了转机。吕雉一死，吕家人可就少了掌舵手了。朝中大将迅速在宫中发动了一场叛乱，然后拥立了才24岁的代王刘恒为新皇帝，史称汉文帝。皇帝的龙袍如同一块大饼砸在了刘恒头上。那个时候刘恒做代王已经做了17年了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登上皇位，他简直不能相信世上能有如此这般的好事。然而薄姬听到这个消息却暗自一笑，这是天意呀，许父当年的预言全都应验了。刘恒继位之后马上封薄姬为皇太后。其实说起薄姬的幸运，那可不光是他能在汉宫里能在吕雉手下保住一条命，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一个数一数二的孝顺儿子。好多朋友肯定都听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24孝的故事，这排名第二的说的就是刘恒。刘恒是个大孝子，据说他当上皇帝之后对这个薄姬还是一如既往的照顾， 有一回薄姬得了一场重病，前前后后调养了3年之久。按理说像皇太后这样的身份，身边肯定不缺伺候的宫女儿。可是刘恒呢，别看是当朝皇上，无论是每天工作多晚，都会亲自过来照看。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啊，不过人家刘恒就是一个例外。3年的时间，要说这可不短了。刘恒没有一天例外，经常是衣不解带，不眠不休地陪在母亲旁边。御医送过来的汤药，刘恒都要亲自尝试，确定没问题了，才放心地给母亲喝。而且这喂药的工作基本上也是刘恒来做，每一口药那是凉了不行，烫了不行，生怕母亲喝着不舒服。刘恒在位的23年里，母亲的地位对于他来讲向来都是排在第一位。公元前157年，刘恒病故，临去世的时候还自责呢：“母亲呐，儿不孝啊，让您受苦了。这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我这心里边过意不去呀。”当时薄姬的心里就跟刀弯了似的，别提多疼了。临了，这刘恒还特意嘱咐，让子女们一定要对薄太后尽孝，把自己的陵墓按照顶妻背母的方式安置。什么叫顶妻背母呢？其实就是等薄姬和窦皇后去世之后，分别安葬在刘恒墓穴的南北两边，南边是薄姬的墓穴，北边是窦皇后的墓穴。古时候常以南面为尊，所以刘恒就是死了都希望能在阴间继续孝顺母亲。当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那就是薄姬只是刘邦的一个机械，他没有资格死了以后跟刘邦葬在一起。当时刘邦的墓穴就在刘恒的南面，刘恒为了能让母亲远远地看到刘邦，所以才做如此安排。您说这样孝顺的儿子上哪儿去找啊？之所以说薄姬是刘邦身边最幸运的女人，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刘邦的宠爱，在感情上薄姬这辈子都没奢望过。早先魏王宠幸她，只是因为许父预言她能够生下天子，而到了刘邦这儿，守活寡的日子更是难熬。薄姬的幸运就是在于她一辈子都谨小慎微，她知道自己的处境，从而逃过了吕雉的魔掌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有刘恒这样一个孝顺的儿子，让他在后半生里过着让人羡慕的幸福生活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满城烟花》，由陈涛作词，王贝作曲，毛阿敏、张杰演唱。 雪花纷纷来将世界亲吻，雪落无声轻叩每一扇门，灯火满城醉问今夜心愿还有多久的星辰。 每当烟花推动时间年轮，我听回声心却肆意狂奔，有些怀念只在此时 今宵繁华。